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它，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长凳，跟我来您呢，这是四位。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带 烟花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节目，我是季彤。今天呢又到了周一，又是我们开心茶馆晚间时段的节目来陪伴大家了。那么听了两天的戏曲之后呢，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还是请大家来继续欣赏由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上一回正听到王二爷的妻子于氏让自己的母亲到王家替王小娥和潘豹说亲，这老太太为了帮助自己的女儿，所以就答应了。那么过府之后，她见着了亲家嫂子，这个媒究竟会怎么说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于是回来了， 跟妈妈这说好了， 到家来，先通知啊潘豹，这儿通知小娥。把这话都说好了，过几天跟二爷可就提出来了啊，套车接娘家妈来上咱这住两天。那么岳母到姑爷家住两天呢，这也人之常情。简单说，这儿套大儿车上松寨啊，接老太太。于老太太呢带着随身换洗的衣裳，坐着车可就到了小王庄了。这一下车呢啊，大太太、二太太，二太太是亲姑娘啊，全都接出来。大奶奶还紧着一地给行礼，说：“亲家母啊，您可老没来了。”哎呦，他大嫂啊，是这么着，我是腿懒啊，短看望。您老挺好啊，好啊，这个大爷挺好，好，我们姑老爷挺好，都挺好。来吧，您老到屋里来吧。大爷、二爷也都过来见礼。中午呢热热闹闹的陪老太太这么一吃饭，老太太晚上呢只是跟这个啊自己的姑娘一块住。到夜晚之间，王小娥可就过来了，单给老太太磕头，为我这马事您老费心了。老太太大不大懒甭管了啊，这两天不能提，我住上3天5日之后咱们再说。老太太呀、啊、暗含着这几天在王家这么一摸底，上上下下这关系可就全都弄明白了。尤其特意上把式场子，以看姑老爷练武为名，老太太要去看看这罗教师去。老太太到把式场子一瞧，这罗潘呐，哟，这是我们年轻的时候瞅见这样的，恐怕也得动心。嗯，为他行，值。以后他们小三口能过好了。这个他大嫂啊，哎呦，亲家母， 我听说怎么着啊，这个亲家妹妹这大姑娘现在也能练两下子呀。 嗨， 大太太一听，练什么呀？因为大爷就不主张二爷练，他就瞎练。这最近呢，不仅二爷跟着这罗老师练，妹妹也跟着练。哎呀，一姑娘能练出什么来呀？得了，活动活动筋骨啊，她不得灾不得病的也就是了。我还真没瞧过女孩子练武。这么着，明儿个呀，您老受累早点起，连母姑娘啊，咱们一块儿瞧瞧大姑娘练武，我瞧这姑娘怎么练。那您老要有这兴致，行，跟妹妹说，明天啊，咱们早上一块儿看练武。好嘞，明儿咱看练武。第二天起一大早都到靶场了。呵，您带手攀报，哪天没这么规矩，今天规规矩矩啊，穿得倍儿干净。十一个人站两排，一人五一人六，哎，规规矩矩。嚯，这是庆的老太太。哎呦，是罗教师啊，您好，您是真有把式，真有功夫。嗨，我有什么呀？这在府上谋个差，这不是二爷的功夫？不问二爷，母姑老爷这功夫我知道，跟您练错不了。这大姑娘听说也跟您练呢，这个男教师跟女学生练，这怎么练呢？多有不便哈。我们这练您不知道，我们单有办法。那要窝腰微腿的，这一上手可不合适。不，您看我们这有杆儿，拿杆儿，拿杆儿，哦，拿杆儿。好好，你们练，你们练。可就跟那大太太、二太太在廊下这么一站，把式场子呢，就是二爷带着妹妹跟罗教师这么一练。这练着，这瞧着，老太太呢，可就跟大太太闲聊天儿。这个他大嫂啊，这个小娥姑娘今年多大了？ 啊， 快二十了。 哦，快二十了。 许了人家了没有啊？ 啊，还没有呢。 哟，这么大姑娘怎么还不给说人家啊？我瞧练的还挺高兴的。嗯，这一练，这练的多大算一站呢？就练成了什么侠客剑客了，在外边啊成了剑仙了，他不也得嫁人吗？这个亲事可耽误不得呀。嗨，既然是亲家母您问到这儿了，您老呢可也问得着。这个这不是老爷子老太太早就都没了吗？啊，我们大爷呢跟他二哥呀，这个两个人呢对这姑娘很宠爱的，怕屈了姑娘。这个事情啊，半由兄长半由自己，当初说过打算让他自己做主。我们当嫂子的呢一天到晚的事儿也很多，是有点耽误姑娘。 哦，是这么回事。 那有合适的没有？还真没有。您还别说，我倒瞧出这么一码事来。您老瞧出什么来了？ 哈， 这儿别说，他们练完了一会儿回屋咱们单说。 哦，是这样。 好啊，那行，那您老再看会儿啊。别看了，让他们收了，怪累的。别练了，别练了，歇会儿吧。老太太一张罗不练了，各回各的屋。大奶奶一听这老太太瞧出一码事，瞧出什么事来了，可就跟二太太于是说了，请亲娘到我屋里边喝杯水吧。 好吧。 可就是二太太于氏带着于老太太奔大太太这屋，把丫鬟都打不出去。您老瞧出什么来了？我瞧这个教室可是不错，人长得又好，说话行事也规矩。我瞧着这小伙子可不错，可奈何一劫，咱对人家不了解，不知道人家哪儿的人呢，是干什么的，有没有妻小啊，家里有什么人没有啊，咱们都不知道。 哦， 那么您什么意思？ 我呀是这么分意思， 他这个话刚说到这儿，旁边于氏啊 拿手一捅他妈，老太太，您这个早上也没喝酒，怎么还醉言醉语的了？您上这是串亲戚来，这事儿该管的您管，不该管的您少管，您呢提不着。你看姑娘，这不是你大嫂不是外人吗？我跟大嫂这闲聊天，乐意听呢咱们聊，不乐意听咱们说别的，你也不至于这么着说妈妈我呀。大这一条别犯矫情，哈哈，我跟您这么说得了，他老人家提不着谁还提得着啊？他老人家说这个话我也听出点眉目来了，您呢别拦着老太太高兴，老太太您把这话说完了，哎，你瞧瞧，你别管，真要说这个主啊要没有妻小，我看着他们两个人呢，哎，到合适，可就不知道大太太您瞧着这事儿怎么样啊。大太太一听，我还真没琢磨过这事儿。哦，把妹妹小娥嫁这练武的教室，哎呦，这教室我还真不知道是什么人，这是二爷请家来的。大奶奶稍微这么一打愣的功夫，老太太一瞧，行，有活泼心眼儿。哎，这么办吧，这个事儿啊先别提，为什么姑娘也大脸皮薄，一提撩不成倒麻烦，这么着把母姑爷呀、喊进来，让母姑爷出去问问，问问这个罗教师，他呢是有没有妻室，问清楚了回来咱们再坐在一处商量。那好吧，来人吧，喊小子出去请二爷。一会儿二爷王志武进来了，二爷这两天挺高兴，为什么？功夫正练得看劲儿上，罗老师说了我快成了，横着就进来了。哦，老太太您在这屋呢，大嫂子，你们爹仨这聊得挺好啊。哎，有点事情，这个，你一会儿出去啊，你跟那罗教师你们聊天，你可别直眉瞪眼问，你问呢，你问问他有媳妇没有。哦，我问得着吗？我人家在咱家教我练武，人有没有媳妇与咱有什么相干呢？嗨，您怎么不明白呀、顾老爷，他是这么着，他是我刚才瞧着您呐和这个大姑娘小娥你们跟着罗老师，我瞧出这么把事来，我跟你大嫂又一聊天，你又问呢，姑娘小娥这呢她是没许过人家，可是这岁数又该嫁人了，我瞧着她跟罗教师话说到这儿，于是这个戏做的可就足了。妈您别说了，哎呦，二爷，我妈今儿也不怎么了，上把了闲了，刚才跟大嫂子就提一回了，她非要说呀，非要说把妹妹嫁罗盼，叫我瞧着，我妈呀这是多管闲事。二爷一听，等会儿，嘿，老太太，我这才听出来，您要不说我怎么没想起这码事来呢？好啊，要把妹妹小娥嫁给姓罗的合适。哎，这个罗教师要是成了我妹夫，我们郎舅一起练武都成了名了，日后岂不传为江湖上的美谈呐？好啊，哎，老太太您说您这亲亲不白串呢。于是心里话说，妈您瞧见没有，就这样混蛋呢、瞧着他是跟老太太怄气，实际他跟二爷怄气，于是不言语了。大奶奶的人呢挺善敬，吃斋念佛的人啊，二妹这事呢，小妹妹这事呢，可是也是心病啊，这一听呢二爷还挺乐意，行了您甭管了，我先出去问问去，转身行迈大步奔头了。罗爷，这也不讲话。哦，二爷怎么样，今儿练的感动呢？先别提练武的事儿，您到我们家这有些日子了，正格的我还没问您，您有媳妇没有啊？ 啊，我没有媳妇儿，没有媳妇儿，不能吧？罗爷，咱处的可不错。你瞧，二爷这什么话呀？咱们情同手足啊！我在您家吃饭可不是一天两天了，我身上这能耐大半可都交给您了。是是，咱先不说那个，咱们就说您那码事。您长这么漂亮，这么精神，又浑身的武艺这么大能耐，怎么会没媳妇儿呢？哎，跟您说，就是练武练的。我这个武艺啊，小的时候啊，他天天用功，把说媳妇这事就耽误了。哈哈，这个不瞒二爷说，我可是不怕寒碜，咱们哥俩无话不说，我还童男子呢。上。行嘞，等着啊，听信儿，听信儿。不，您现在您这好，天一脚，地一脚，哪儿我就听信儿。什么事儿？您跟我这等等，有好事，有好事，有好事。一溜小跑又回来了。嘿，大草贼，老太太，您得怎么着？人家同的，别说。大奶奶一听，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当着亲戚怎么胡说八道啊？怎么？于是也站起来了，你怎么意思？老太太说：“嗨，都过来人了，怎么着，郭老爷？人家不仅没媳妇儿，人家年轻时候练武没说过亲，现在还童男子呢。哎，他是童男子，我妹妹是大姑娘。于是一听感情。哪儿的事啊？你说这二爷多糊涂。赠着得了，老太太，有您这句话呀，今天我算开了窍了。这么好的事情，要不是您提，我这想不到这儿，我也是天天瞎练啊。得了，大嫂子，您要乐意，这个我们两口子也都乐意，老太太也乐意，老太太就算个媒人，那么一提，这个咱们跟姑娘说呀，还是先跟这姓罗的说？大奶奶心里话先跟谁说呀？你得先跟你大哥说呀。大奶奶那不严呀。哦，二爷您看这事儿还别忙，事儿是好事儿。话刚说到这儿，老太太可就领过来了。二爷，我姑老爷您怎么了？您当着大嫂子，怎么这话怎么说的可就有点不对了。您乐意就完了。小哥就您一个哥哥呀？哦，对了，我是二哥呀，还有大哥呢。对呀，这事儿您得跟大爷说呀，大爷不发话谁敢呢？嘿，对喽，老太太您是明白人。完嘞，咋的吗？二爷，大爷在哪屋呢？大爷在书房看书呢，我跟大爷提提去。他直接奔书房找大爷。大爷王志文干嘛呢？正看书呢。为什么？这两天家里边来亲戚，大爷本来就好静，这家里又来老太太呢，得了，大奶奶也有事儿，陪着这老太太聊天，自己更没得干了，看书吧。哪本书啊？在书房这正看书。二爷进书房呢，也不招呼一声，拉门就进来。哥，干嘛？您先别看书了，跟您商量码事。您说，咱这妹妹小娥可都快20了， 是啊， 可就该嫁人了，啊！或者好名怎么提到这儿来了？早你怎么不操心呢？怎么今儿想起说妹妹的事了？ 是啊， 您可不知道，这罗教师今儿我一问，您猜怎么着？还童男子呢？他们俩人可是不错，嘿，我们这岳母啊来啊，瞧出这么把事来。刚才啊是跟大嫂子还有我们屋里的。一会儿这么一聊，跟您弟妹一说还都乐意，妹妹这乐意不乐意啊，全在大哥您这儿，您这一乐意一给做主，咱们哥俩做得了妹妹主，这事儿可就成了。咱们真得说是武林当中一段美谈。我们郎君，你先等会儿，我还少让你吃血豆腐，你这血要开锅，现在就有点沸腾。你把你这话捋捋从头说一遍。大爷可就把书扣上了，干嘛呀？你风风火火的，谁嫁谁呀？就是跟我一块儿，我跟人学练武的这个罗教师罗攀呢啊，这个您不也说这人不错吗？当初一练武让我看书，是不是？ 您说我那么多老师都蒙事，这个是真的，就这人可是不错。妹妹嫁谁不是嫁？人家又没结婚，又同男子，又愿意招赘当这养老姑爷，把妹妹给他，这不是好事吗？哎呀，兄弟，这事儿你先坐下，你先坐下，这儿有水自己倒。大爷一琢磨，不成，这传出去第一寒碜，书香门第啊，给江湖人，把妹妹这不合适。再有一个，姓罗的咱不托底呀，哪儿的人呢？都干过什么？他有媳妇没媳妇，这不凭他嘴一说吗？哈哈，到咱家来教武教老二，教的会教不会，蒙我俩钱儿，混几顿饭吃，日子一长没得交力，打发就完了，这无关紧要。真有能耐，咱们好好谢谢人家。没能耐与我也没什么伤害，就是破费俩钱儿，把妹妹搭上可不成。大爷想得远呐。大爷一瞧二爷坐着喝完水，稍微冷静点了。兄弟，这事儿恐怕不妥。怎么了？都乐意，怎么您不乐意？我没说不乐意。乐意不乐意的，哈哈，咱们当初说的好，半由哥哥半由自己，妹妹自己做主啊，也不算什么。他们俩谁看上谁了，凡人提出这事儿来也是咱们的门风不好。就即便俩人在一块练武，日久天长，不生情不成奸，就是你瞧出这码事儿，或者你岳母瞧出这码事儿，真提出来了，我还告诉你，咱不托他的底。怎么不托底？我们天天一块练，他是哪儿的人呢？他在家都干了什么了？真有媳妇没媳妇，凭他这么一说，你怎么知道是真是假？呵，您这书怎么念的？您这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你瞧，他还转上了。您这书念的简直白念了，怎么不往好处想人呢？哎，这嫁妹妹非同小可，这是大事。别的事情我由着你胡来，这个事情不成啊，你也别提了。你跟那个姓罗的说没说呀？我跟姓罗的没全说，反正他大概也琢磨出来了。刚才我问他去了，嗨，耽误事了。得了，头来你告诉亲娘，告诉他们啊，你几个这个事情先别提，咱们要想办也得摸摸姓罗的底，他又是江湖人，又有两下子，这个事情要真当面驳呀，我又怕他不乐意，到时候真要说有什么意外的举动，咱们反受其害。你容我琢磨琢磨。大爷略这么一沉吟，拉匣子拿出200两银子来。老二，你拿着这个干什么呀？你跟罗教师说，拿着这200两银子咱们不用，好吃好喝招待着他，最后给他一笔丰厚的聘金，这个钱不在少数，他在哪儿恐怕也挣不来这么些个钱。就算把他辞了，辞了可是辞了，让他回转原籍。哎，到时候托人送信，我适当的时刻派人可以去调查调查，问问，这要问明白了以后再提这码事也未可知。眼下我瞧他在咱们家住着恐怕不太合适了，这事就这么办。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走散，只是那个夜。